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 Matisak asanga Mupanuati salpo Pakulanti kulas.Paku vaivan tamang lu Malas vaivi madampu Sampai daku asuSama tadi ku asu Samu tupan itu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古谣，叫做《宿梦》，演唱的人是马永恩。这应该是给田野录音。你觉得他的歌词在说些什么呢？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他歌词写的是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要去栾舍取火种，他们本来要请我吃了雉鸡，但换了一只大公鸡，非常的美味。我们听到这个马永恩，最近他刚出了他的最新的专辑作品，主要是因为在上礼拜我跟朋友去录音室录音，遇到了鼓手小白，小白就是李守信，他是制作人。那天才知道，小白是泰鲁格族的，他近年投身制作原住民歌手的专辑。见到面以后，他就拿了一张 CD 给我，就是这张马永恩跟龙南乐团。当天晚上就听到这张作品入围金曲奖的消息，恭喜他们。我们就来听马永恩跟龙南乐团演唱另外这首古调《爱人如己》。 pa tamatina, tuba ba natingal, takwak, asapakat daydar, ito pa kakainan unor. Sin mais ka daydar, anda anda me mama, katutupa na ula. Nasa abas malinas ka Tupat ang matina Masih alamal ka punun Nasa abas malinas ka 跟浓男乐团这首歌叫《爱人如己》，是来自布农的古调，超好听的吧？恭喜他们入围今年的金曲奖，然后也恭喜制作人李守信，是鼓手小白。哦，现在坐我旁边有个朋友，因为他一直在旁边碎碎念，所以我决定要把麦克风开给他。慧妮，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要慢两秒？真的， 因为我刚刚在想你说我碎碎念。对啊，我只是觉得这个曲子真好听。对啊， 慧妮在爱乐电台刚开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主持过一个节目，然后在深夜的时候，大概就十点的时候，然后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好，内容也非常的深邃， 所以会摆在深夜里。 然后其实慧妮她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不过因为她今天早到，我本来希望她晚一点再来，然后但她已经先来了。我们不如就先来听一些我本来就选好的曲好了。那请您以作曲家身份发表刚才你听这首歌的感觉。 好吧，如果我能够说些什么的话。 说，你现在可以说。 你说刚刚那个曲子吗？ 是。 没有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曲子一个很重要是他们简单，但是他们有很深厚的就是对土地浓浓的那个情感。所以他们在那个好像在那个高山或者在原野或是在大自然里面，他们的那个声音就很毫无拘束的，很自由奔放的，就把他们的声音给散发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好像完全没有不需要任何的掩饰， 对， 然后他们就很淳朴的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艺术再怎么样辗转，最高的境界还是在这里。对啊， 你真的好会讲。 没有了，没有，那个看到你就要变得很有气质，所以我就这样讲了。 我觉得很好哎，我们再来听另外一张，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原住民的专辑，是桑布伊。桑布伊的制作人我们也都认识，就是大提琴家陈祖慧。然后他这张桑布伊的专辑叫鸭干，我们先来听一看，很。那感觉像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很简单直朴，但是很情感很浓烈。这首歌叫做《温暖的光》，来自桑布伊。 那依然一如故，什么那什么那是那一度一度那一度Makari, makari, semena nabi tuan sade kumi pasa senai kanta.Semena na ilas sadeku umi paka sare ekanta Muadu ketala muka satala Ai ai yonanaWala ketala semenai tala Aiya, aiye yonala Semena nabi tuSadeku umi pasa senai kanta Semena na ilas Sadeku umi paka sare kanta Muadu ketala muka satalaAi, ai, yo, nana Muala, ketala, semenai, tala Ai, ai, yo, nana Muala, ketala, muka, satala Ai, aiWillas Manasana. 听到这首歌叫做《温暖的光》，是来自桑布伊的专辑《鸭干》。这张专辑也在今年获得了金曲奖多项提名，制作人是我们的朋友陈主慧。下面要听到同样是桑布伊，我看过他慧妮，我看过桑布伊现场演唱，然后他吹鼻笛，说鼻笛就是有传统的乐器， 对， 哎，应该是卢凯的。 这个我们 总之 不知道，总之 好棒，他那鼻笛好像是，你听听看，我们来听看就知道了，好像召唤着很久远以前的东西，很深邃的一种感情。这是桑布伊的专辑《鸭干》当中的这首《求你垂怜》，听到那个鼻笛，我刚刚想起来，鼻笛好像是台湾的传统乐器。如果你看现场桑布伊的演出，他吹奏鼻笛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旁边空气都凝结了，好像突然不是身在这时空一样。我今天一开始时候放一些 怎么说呢，我觉得好特别的音乐你不见得真的就是可以常常听到的。下面要听到的这个乐团他们之前才刚刚在 TICC 举办了发行20周年的演唱会，他们是交工乐队。交工乐队现在虽然已经解散了，可是我们都记得那个美好的时光跟他们那张很震撼人的专辑《菊花夜行军》。我们来听交工乐队的《县道184》。 沿途一百西出开始枪一米线过屯一条路上发西用途的地方我那都按压个总头888茶古堡去农夫温皮了去会干爱接了都牛茶当过杂西屯地也看了出沿途一百西枪一天弄出弄路两上的铁道路压压打打不出路边的用压的跟输样屯地也看得出沿途一百西枪一米南山就如让我鱼台便是派松茶慢慢添论太子马鸡的戏闹去公田公体屯山都里差那出从我过后天生改人成功大马高路是台湾的马之角刚天是我引来引上过但那是引来引外转赛沿途一百西央视枪一米虎皮把论俺的压个总头引绝引皮应决应工商贵重的后生的比决强强 记得第一次听到《菊花夜行军》，那时候刚收到 CD， 戴着耳机走在雨夜回家的路上，觉得整个心都热热的呢。觉得哇，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时间是3:2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请到的朋友是张慧妮。刚才因为她提早到了，所以就坐在旁边，我们就一起听了一些音乐。在广告之前听到交工乐队的《县道184》。今天慧妮来，她有一个事情是因为……好，我要先介绍张慧妮。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我会先跟你说坂本龙一。接下来我的隐藏名单就是张慧妮。Hello， 好感动，谢谢。Hello， 因为跟慧妮真的认识很久，其实也是因为爱乐电台的关系。那时候刚开播的时候，慧妮也是以在这边工作的制作人的身份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才说她在早期她曾经主持过节目，但是很快就离开。那时候你是去法国，对不对？我记得去拿到奖学金去法国一段时间。 嗯，对啊，就是拿到那个 巴黎艺术村的驻村计划，在那边待了一年。 嗯， 对， 在那边你也完成一些很精彩的作品，然后再回到台湾。所以慧妮自己的背景是学作曲的，你是北艺大的作曲组。 我们那时候不叫北艺大，我们那时候叫国立艺术学院。 嗯嗯， 对，我们都向来都还是跟北艺大稍微切割一下，因为我们国立艺术学院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芦洲，然后后来才搬到关渡。 嗯， 然后关渡好像几年以后才正式把学校改名成台北艺术大学这样子。对， 所以你念了作曲，后来你还念了硕士，念到硕士班。 嗯，对，就是等于是一路就是从大学念到就是 硕 士研究所。对对，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工作了一阵子就教书嘛，然后后来就申请到这个巴黎的计划，然后就去那里一年，回来继续还是教书。对， 你在学校的时候你的作曲老师有哪些人呢？应该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前辈吧。 嗯，其实我们那时候我的大学的主修老师是潘黄龙老师。 嗯， 嘿，然后研究所的话是卢延卢老师。嗯，他已经有过世了。对对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大学时代，其实当然我们主修老师是影响我们最深的，那但是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艺术学院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作曲老师都在我们旁边。对，像前一阵子才刚过世那个马雪龙马老师。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些，因为那时候艺术学院其实学生并不多，然后作曲学生就那几位，所以这些作曲老师看到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 很， 对，然后很关心我们的例如说创作啦，还有一些想法，甚至我们对啊，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很像一个大家庭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是还蛮亲近的。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怀念那个时代了。对， 我去听过几次慧妮的作品的发表会，我都很震撼。就是你会以为现代音乐是一般人好像听不太进去，但其实并不会。至少我听到的慧妮的作品，我觉得眼前好多很奇妙的画面会绽开。我好像有跟你提过，好，你为打击乐写的，然后就会觉得好像看到宇宙深处新的行星形成的过程，就是像从一个小光点然后开始爆开，然后变成像蜘蛛网一样的网络线条，这些东西都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你是学院出身的背景，所以你很了解那个作曲的方式跟你要达到你心中那个图像展现的一些技巧。所以我就拜托慧妮，用她的，如果你写你的严肃音乐是右手，我就拜托她用她的左手帮我写一些东西。像我的专辑里面有邀请慧妮编曲，常常很多人在问说这首《清晨旅行》怎么中间的这段演奏这么好听，到底是谁做的？现在就会给我公布，就是慧妮写的。我来听看这首《清晨旅行》，如果你特别喜欢中间那段音乐的话，编曲人就在我们旁边呢。就从清晨开始旅行。 听到这首歌叫做《清晨旅行》，然后，我把这首曲的编曲者请来节目现场，我自己非常喜欢当中的这段旋律的编曲。然后，慧妮今天来，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你的背景，你说你在学作曲，然后回国之后就继续从事音乐教学的工作，你也不断的有自己的创作发表。在六月份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作品要发表对不对，你要稍微讲一下吗？ 我是在今年的6月16到18号在华山的文创园区的舞美剧院会有一个其实它是一个舞蹈剧场的发表，但是音乐的部分还有一些文本还有场景上面的构思是由我自己本人来发想的。那当然舞蹈肢体动作我们是邀请舞蹈的专业，我们目前是请到赖思颖小姐为我们来做这个编舞的部分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作品其实已经构思了很久。对， 我知道好像他这次主题叫失去，其实他跟你的自己的个人生命经验有一些关系，这可以可以提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其实很多人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要怎么样真的去面对跟处理他生命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对，这一直都是个课题。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说生活即是艺术，可是问题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在，因为生活并不是一直都是非常的美好，对，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上上下下，有一些可能是挫折，甚至会很多低潮的状态，或是你会遇到一些你其实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如何要把它变成你生真的是把它升华成所谓的艺术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课题，而且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艺术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超然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可是你要把生活里面的这些柴米油盐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琐碎的生活琐事，甚至是原来不是很美的事情，你要把它成为一个所谓的艺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我要学习的一个课题。那这次的演出其实是跟我长期跟陪伴我的失智的母亲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我就是 当妈妈。 是的，张妈妈，对，光夏也常去看她，对，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对，可爱的张妈妈，因为刚刚慧妮提到，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艺术家他怎么样在我们说的柴米油盐之外，还有各种生命真实的考验，你要怎么转化，要做我们说的升华这件事情，其实你真的可以升华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每天过 一天过着一天，你要应付一天的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那所以这次失去的主题其实就是以你的母亲的失智的过程你去做了一些发展，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它有点像是我的一个在陪伴母亲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个小型的缩影。对，那当然其实要记录这个可以写长篇大论，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就是有点像是缩影的方式，就是我把一些重点的，就是我曾经比较在我心里面产生的比较强的一些回应，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把它结合起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对，然后做一个这个整个阶段的一个回顾这样子。 我们先来听你写的第一段音乐，叫旅行的再现，你要介绍一下这段音乐的想法吗？ 好，这个其实是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以一个就是我们是设想，就是说其实照顾失智者的话，因为当如果各位或是说你们身边有亲人或朋友是真的是被医生说他是已经是一个失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被宣告是他就不会好起来。对，那我每次去医院就是问医生那医生就会说不让他退化就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一个失智患者跟一个失智照顾者的话，其实这一段就好像一个旅程，就是陪着你的家人，或是陪着你的亲人，甚至你所爱的人，然后就是走这一段旅程。那这一段旅程其实它是无法回头的，是一个不可逆的旅行。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它就像一段旅行。可是这个旅行旅途的过程，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你们会沿途会看到什么风景，其实都是在每个人的个人的经验跟个人的过程当中。对，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失去之旅。对，可是对于这个旅程，是我们真的是失去，还是我们真的有所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回味，值得去思索的事情。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棒。我刚你说开始那段旅程，真的的确是这样子，我很感动。我们来听张慧妮的作品，即将收录在她发表的演出《失去》这个舞蹈剧场里面的一段音乐。听到原来的主旋律，然后渐渐好像 好像声音被压缩了，到了另外一个空间里去。对啊，这个旅程的风景我们看到了什么？你说这是一个开始就没有办法回头的旅行。 对，其实这个段落是我那时候是因为不要那个太长对，这是我其中的中间的一个段落。那你但是里面各位现在目前刚刚听到的那个弦乐的部分是我所谓的旅行的主题。就是说其实在如果有到时候有去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主题会从一开始，然后在中间或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的听到这个主题，旅行的这个所谓主题。 那我觉得它听起来很有点神很神圣的感觉。 很神圣吗？ 因为我觉得 有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这感觉很像在教堂里面。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其实在写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说这个旅行就是一个不归路的感觉。那但是这个不归路也不是那么的恐怖。就是你要坦荡的去走。对，所以可能就不知不觉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对，就是 anyway 是这样 里面的有听到好像不同的音效，有些环境的声音还有时钟的声音。 对对对，那个时钟的声音对，那的确就是一个时间的，就是时针在走的声音。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像我们现在在陪伴家人，其实我们的年岁就是跟着他就一点一滴的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很奇怪，就是感觉那个时间好像也是不存在的，就是忽然又到另外一个空间去。那其他的有一些音效是因为我想旅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车站。对，所以我把它想象这是在一个车站，然后带着一个行李箱，我就是要准备启程的那个感觉。对对对， 刚听到就是慧妮为这次的诗句这舞蹈剧场所写的音乐。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说我们都知道大家一定会面临到一些生命的选项，老实说其实是没有选项的，你就是要这样走下去。但是重点就是你在面对时候的方式跟你看的方法。然后我很高兴有艺术家有音乐家在处理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些音乐这些作品这些想法都是作曲家真实生命的累积。所以等一下我还会听慧妮的其他的作品，以及她受到哪些艺术作品的启发，在她的艺术创作。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纺织机来的来宾各种各样都有，有很电子的，有很前卫的，也有很古典的，然后也有像我身边这位朋友，可以右手写严肃音乐，然后左手是写配乐，还是作曲家张慧妮。我们刚才有听慧妮的一段作品，也是为她六月份做的一个新作舞蹈剧场《失去》所写的配乐。因为慧妮的学院出身，而且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音乐老师，所以今天我请慧妮选一些音乐让纺织机的听众听一下，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这些音乐是什么。你选了几个很有趣的 piece。这个是杨娜杰克的 In the Mist 在雾中钢琴曲。 嗯， 你要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特别选这个曲。 其实我也是被你交代的作业了，对，所以老师要选一些作业交卷。对，我会选这个曲子是因为，其实我对他，我其实不是对杨娜杰克真的很有研究，那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舞蹈系弹舞蹈伴奏，然后其实我以前对舞蹈或是戏剧的这些音乐，就是跟他们配搭的音乐就很有兴趣。然后我会选这个曲子，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舞团的演出，然后那时候，其实这个舞作的名称，就是这个舞蹈的作品的名称叫做《回归荒原》。那当然到了现在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舞蹈大师是Jerry Killian， 就是前荷兰舞蹈剧场的总监，他的一个作品。然后是很巧的是，其实后来我看了一下 Killian， 其实他是捷克人，那杨娜杰克也是捷克人，所以我想他应该是跟他有一个身家背景有很深的一个渊源，他选了杨娜杰克的音乐成为他的舞蹈作品当中的其中的一段音乐。那这个 In the Mist 就是他在回归荒原里面选择的一个音乐的其中之一。对，那我其实当初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才刚开始接触舞蹈作品，我其实觉得很闷。对，因为它就是双人舞、三人舞，然后在那个当中，然后舞蹈作品的意境很抽象，然后又伴随的是钢琴独奏，所以意境更深，然后我就更闷。对，但是很妙的是这个作品呢，我一直很有印象，我想说，为什么？就是甚至连这个音乐我都很有印象，所以我这次就挑了一个这样的作品，因为我们谈的是舞蹈剧场嘛， 对， 就是跟舞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也把我过去曾经接触舞蹈的一个过程，然后 启发你的一些 对 舞作， 对，然后我就放在这，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是很喜欢 Killian 的。所编的这些作品，因为他自己本身他对音乐有非常有研究，所以他其实编出来的很多作品都跟音乐，就是他的舞蹈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对，其实舞蹈有很多形态啦，那有一些舞蹈他真的就是把音乐当配乐，可是我知道 Killian 他自己本身在编舞的时候，其实他的舞蹈是舞者是很密切的贴近 音乐的、 对对对。 好，我们就来听杨娜杰克的这首在雾中。Thank you. 平常是库巴列克演奏杨纳杰克的作品 In the Mist。 杨纳杰克写这首曲的时候，刚刚稍微算一下，好像57、8岁吧。他在，或你说他在这个阶段好像是面临到生命中的一个算是悲痛悲怆的事情。 对啊，我是看到说其实他好像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刚好是他的女儿 Olga 过世之后的这几年，他一直应该还没有走出那个丧失女儿的那个悲痛。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他的很多的歌剧作品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被他们就是捷克的布拉格的这些歌剧院剧演。那我想其实这应该是他的生命当中的 最低潮， 大低潮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对啊，我觉得我选这个曲子也是一方面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作曲家其实他在把这些作品写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正在走过一些历程。那刚好其实这个杨纳杰克他在写 In the Mist 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前面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心路历程，然后这个就成为他的一个，好吧，我们就说可能是他一个升华吧。对，这样子的一个悲痛经验或是甚至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疗愈这件事情。对，有时候我觉得对于可能对于创作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会创作的人可能对于他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当他把它化为创作的时候，某种程度可能是他的一种疗愈过程。我是不是对啊， 试图自我疗愈的过程， 试图自我疗愈过去也蛮好的。对对对， 然后对于他自己的疗愈效果到底有多少，我觉得不见很难去测度，但是可以确定是在后面听到的人都会因为这些音乐作品而有所得，知道自己的体验或是这些考验并不是孤独，不是自己独自拥有而已。 对对对， 下面另外一首是我出给老师的作业，希望音乐老师选一些古典音乐给我们听众听一下。刚刚听完二十世纪作曲家杨纳杰克，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要介绍阿尔加，我们来听他的弦乐小夜曲。你为什么要特别选这首音乐呢？ 其实选这个音乐我当初针对这个作业的几个目标是，第一个是跟我的那个音乐剧场的那个编制也有点关系，因为我音乐剧场其实主要的编制也是跟弦乐有关。 所以你这次要演出你大部分的 backing 的部分就是用弦乐，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弦乐，因为我觉得弦乐它本身它可以做出来的很多的效果跟制度是很多变的， 跟管乐不一样。管乐的特质呢？ 其实弦乐本身我自己是觉得说它是比较单一色彩的，管乐的话它就因为不同的像是长笛啦或是巴颂啊，其实因为他们发声的原理，所以他们本身已经具有很 强烈色彩了。 对对对，所以它等于是算是把不同的色彩把它融合在一起。但是弦乐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因为他们的发声原理其实是 类似的，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比较，如果从色彩来讲的话，它是比较是从音色乐器的色彩来讲，我觉得比较是单一。但是它的层次跟里面的暗潮汹涌，对，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我还蛮喜欢弦乐的。 那打击乐呢？我趁机问好多问题哦。 你 因为作曲家就是要了解这么几十种乐器不同的特色，然后放在你的音乐里面嘛，不是吗？所以你应该每个音色你都很清楚。 有一些我们也是要写曲的时候去做作业。 好， 对，但是 打击乐， 打击乐的话，打击乐当然第一件事情前提是它的节奏，它的节奏性。但是因为其实打击乐也有很多不同的发声体，是他们是不同的材质，所以相对之下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就是那个 quality， 就是声音的 质感。 嗯， 对对对，就例如说用金属做的或是用木头做的，对，其实他们敲出来的声音会不太一样。 嗯， 对，那所以其实打击乐也可以做很黏密的音色，就是延展的或是什么，但是 打得很快的话是这个意思吗？我这样讲 对，就是例如说滚奏啊什么的。对，但是其实它毕竟它做出来的效果还是，我觉得每个乐器它都是具有它的特色。 嗯， 对，所以如何把这些乐器用在 适当的， 对，适当的地方，特别是在配乐，我觉得配乐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不同的音色的东西，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部分，你到底要把它 摆 在什么地位。对对对，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有点像画图的话，就是什么色彩，然后你要什么加什么变成什么颜色，你有什么笔触去画，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创造的过程。 对啊对啊。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弦乐小夜曲。你说因为阿尔加这个作曲家他也是一个很，他叫艾尔加，所以他很爱家，不是这样。 不是，其实我也真的是做作业。那其实我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 Elga， 他其实在他太太过世那时候，他写了一个很哀伤的曲子。 嗯， 是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大提琴协奏曲。 哦，对对对 对，那个协奏曲其实是非常深沉的， 好伤心耶。 对对对，很深，就好像一个悲痛的哀鸣的感觉。对，那好像据说好像那时候他太太过世之后，他就不太写曲子。 嗯，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真的对家庭生活非常care 的一个作曲家。 嗯， 对，然后他又很喜欢他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然后他常常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然后因为他好像他的居住的地方，他的家乡好像是不是在英国的都市，他是一个乡间，然后他就常常回去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享受那个乡间的生活。对，然后也是非常我觉得从他的作品里面可以感觉到，他除了虽然他是一个自学的作曲家，可是他其实在作曲技巧上面其实是很扎实的。而且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会流露出那种某种程度的，我觉得是一种温馨或是一种温暖。对，一种亮光。对， 我们就来听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 我们听到是英国作曲家阿尔加弦乐小夜曲。今天请到朋友是作曲家张慧妮。慧妮她在6月16到18号在华山的舞美酒厂有一场舞蹈剧场的演出作品，叫做《失去》。慧妮是应该算是主创者跟音乐创作。因为是这个故事其实是来自慧妮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中的当中重要的事情。你愿意跟我们多谈谈就是失职就是陪伴这些事情吗？ 其实这刚开始的过程真的都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人都有一个习惯是希望把对方变成就是自己想象中的状态。可是其实像我觉得像疾病或是像失智这样的状况，你不太可能把它变成你想象的状况，而是你自己要放下你自己那个所谓的正对于那个正常的看法， 对， 然后你才能够更接近他们的就是他们 的所需要的， 对，所需要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一个很重要的是探讨所谓的正常跟不正常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常常我们特别是对一些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系的一些病症，那失智其实也是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亲人或什么这样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会用我们正常人的眼光去看他，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说是不公平的。是因为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自己单立在自己以为正常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去想事情。对，那当然我觉得我这个过程我走得很久。对，因为刚开始我也是跟我妈去争论很多事情，我想着怎么这样子，就是也是用我自己的模式去要去争论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那个东西只是造成彼此的伤害会更大。而且距离会更遥远。因为其实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家人都愿意用这个病痛来折磨你。对，这个都不是他们自发性的。 对， 但是他们心中也会有很多的他们的无奈。 对， 那但是我觉得当我愿意去去更加的靠近他的去想说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时候，就是一个同理心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照顾的这个步伐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了解。 对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经验呢。就是一开始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那个标准去说你不该这样你不该那样你为什么要这样，有时候他们是对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更多的理解，然后更多的就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体谅，因为现在可以体谅的是我们而不是对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之后再继续听慧妮的故事以及她带来的音乐。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作曲家张慧妮。慧妮在6月16号到18号有她的舞蹈剧场的作品发表了。你要跟我们讲一下说你怎么 应该是说你把你自己的经验然后要跟舞者沟通、嗯、然后音乐跟舞蹈是哪一个先有的，这整个剧场的构成的过程跟元素是什么。 这个好你要出题了我今天好像是来那个抢答、嗯、按铃做题。 对，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其实是由音乐去先行，因为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你很努力的在写这些音乐的内容，所以其实是不是音乐有了大概整个样子就已经会慢慢成型了。 嗯，其实音乐跟舞蹈的合作方式有很多的、嗯、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制作因为我先比较有比较多的 idea， 嗯， 就我就先做了， 嗯， 对， 嗯， 就先把音乐啊，然后因为我其实是根据我自己，因为我稍微我刚刚讲的就是把它写成一项有点像日记，然后我后来就把它修改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文本， 嗯 嗯，然后所以我就根据那个文本，然后把它就是写出那个音乐不同的段落，就根据那个文本的段落我就把音乐弄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每个音乐它有特定的主题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现在变成是编舞的，他会编舞的这个老师他就是会照着这个场景然后去设想他的舞蹈动作。 嗯，所以我们观众在现场会看到的， 嗯， 我觉得乌梅酒厂环境还蛮不错的，然后真的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他现在已经就是有重新整修过，他变成是三面观众席的一个、嗯、一个黑盒子的一个剧场。 哦，了解了解。嗯，所以你们会有舞者在上面，然后我知道好像你会找现场乐手演奏。 对啊，我找了一个Oboe 就是双簧管的一个乐手、 嗯、 对，一个然后他会在这个场上会跟这个音乐有一个所谓的互动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听到是场景三，这是你写的，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吗？ 嗯，其实场景三前面刚开始的这段拨弦乐其实是我所谓的因为我里面我在写这个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我是有不同的主题，那这是我其中一个主题是叫做门。 嗯， 对，其实门的主题我有大概有两个，主要有两个，那这个是第二个主题。那所谓的门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得到一个启发，是因为我在照顾我母亲的过程的时候我常常要去医院看门诊， 嗯， 然后要去帮妈妈拿药，然后在那个医院诊间候诊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诊间，因为它那个门是一个一个的并排， 对， 然后那个门就是这样子一开一合，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让我在影像或是在场景里面我就会做了一个联想，其实它就很像我们的大脑里面，因为其实失智患者我们知道他常常会在瞬间之中他就会到另外一个时间， 对， 或是到一个空间，就是就到了也很像任意门这样子， 嗯， 就出去了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就让我有一个联想是这个门好像在这个剧场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嗯， 对，所以我就把它又很像一个 passage 一个过门的感觉， 嗯嗯， 所以我就把它成为一个主题， 嗯， 对，所以这个门的主题就是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它前面是其实是一个过场， 嗯嗯， 但是后面其实我有个段落是把它发展成是一个对话，因为其实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当如果我们真的跟着我们的这个家人一起穿越那个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达成了一种沟通的模式， 嗯， 其实它也是一个沟通， 就跟着他去吧 对对对 嗯嗯，我就来听慧妮的创作门。 Thank you. yes, no, no, yes, no, yes, yes,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yes.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s, no. Yes. No.No. No, yes, no. Yes. Yes. Yes. No.Thank you. 这是张惠妮的作品，在《失去》这部舞蹈剧场当中使用的一段音乐，叫做《场景三》。其实你讲就是你刚刚提到门的这个概念。 对。然后那个其实门在这个这个场景三里面，它其实还是一个过门。那 后面刚刚其实大家有听到一些比较好像有一点迷幻的东西。对，他感觉其实这个场景三他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失智患者他们对于空间他们很容易迷路。 对对 对，像我就有看到一个伯伯，他是失智的状态，他是可以行动的，但是他只能走直线条，而且 他需要人家帮他，一般他在家里的那个方向他还要人家的引导，他才能够往这里走往那里走。 了解。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很多在空间感的那个东西他们是很无助的，其实他们会迷路，就是我们觉得说你从餐从可能从客厅走到餐厅的这一段距离其实这么短，可是对他们说是一个迷路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有一点像是这个迷幻，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地图是真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地图，所以他们就是要辨识那个方向是有点像是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对， 哇，真的是因为亲身的照顾然后自己的妈妈，所以会很清楚说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刚刚就要跟慧妮说，我觉得张妈妈很棒耶，就是她已经她这样，其实她就像个可爱的小女孩一样。对啊，我们就说老人变小孩好像就是这种过程，你会觉得他有时候就静静的，然后有些不过慧妮说因为张妈妈自己也很努力，对不对？我就说因为慧妮照顾很好，然后慧妮说因为妈妈自己也很努力。 对，其实我觉得我母亲本身她就是她应该是比我还坚强。对对对， 在面对这个过程当中， 对，其实他是当然我知道其实对任何人来讲这样子一个病其实都是一个挣扎，因为他们会其实失智这件事情是他们说这是一个有意识型的退化，所以是其实他是在知道的状况之下，但是他要接受他自己的退化， 这真的是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对，对他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对。那我觉得我自己，我母亲其实是一个还蛮坚强的女性。 对 对，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好坚强， 就是她知道自己会失智，然后但是你看到她这整个发展过程，就知道她有尽了多大努力。 对， 所以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对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然后。而且其实有时候我跟他，当然我们是说不要试图改变了，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希望他怎么样这样子。像我就是，他虽然走路不是很方便，但是我还是期待他在某个阶段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走。对，因为我觉得走路这件事情是帮助他不要快速的退化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都一直鼓励说你能够走几步。对，就算是移动几步我觉得都是好的。那我觉得他也是很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已经非常的 感谢真的 对对对。 所以不只是照顾者自己患失智症的，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努力，跟有些人也许他比较脆弱，他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这个事情，那真的就旁边人要协助，或者是他你已经真的看到他很尽很大努力，真的要替他加油，真的要。 对 啊。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讲那个失智患者的。其实失智患者我觉得一个很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当你要跟失智患者做沟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笑容。对，因为其实有人，当然失智患者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知道有一些失智患者他是本身他的防御性跟攻击性是比较强的。 对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的提醒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其实是需要被接纳跟友善。对，即便你可能觉得他是多么的很难相处或者什么，对，但是其实他们要的就是友善跟 友善 对接纳这样子。 很推荐大家去看即将在6月16号到18号在华山乌梅酒厂这个舞蹈剧场张惠仪最新的创作《失去》。不只是看到我们在报章杂志或者身边亲人的日常，还有看到一个艺术家也创作者他怎么样透过艺术的创作的方式让我们知道you are not alone， 或者是那个其实是我们更需要多去了解或者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的那个世界。在这个舞蹈剧场中，除了舞者之外，除了会你音乐，然后还会有你找了一个 oboe， 所以会有一个 oboe 手会在现场。 对对对， 所以会你今天为我们选了一个也是你很喜欢一个 oboe 的曲目，是 Ennio Morricone 在教会当中一段 Gabriel's oboe， 我们来听听看。听到是 Ennio Morricone 为电影教会所写的 Gabriel's Oboe。在舞蹈剧场里面你也会听到一只 Oboe， 它究竟要奏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系统去关注这部即将上映的舞蹈剧场作品《失去》，也是惠妮的最新的作品。我们最后惠妮为我们再选一个音乐，也是跟你要介绍一下，这是法雅的三角帽组曲，它跟舞蹈是有关的对不对？ 对，这是法雅为那个其实他是由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俄国的一个舞团，当代那时候的当时的一个舞团，然后是由那个迪亚格雷夫所创办的，叫 Ballet Rosso。 然后其实这个舞团他培养了很多很著名的编舞家，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尼金斯基。对，那这一次的跟三角帽合作的编舞家是叫做 Massin， 是他等于是继尼金斯基离开之后的另外一个编舞家。对，那他就是跟法雅合作，然后编了这个三角帽的这个曲这样子的一个舞剧。那这个舞剧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他放入了很多西班牙的一些布景跟风格，甚至连舞蹈技巧都把西班牙传统的西班牙舞的技巧把它融入到芭蕾舞，所以它不是一个很传统的我们熟悉的芭蕾舞剧。对，所以它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 而且你说当时的布景设计啊，都还找毕卡索那些的。 对对对，但是这个的 这个不知道是。 但总之、 这个、好像是毕卡索， 大吉列夫他的确在那个时候找了很多很厉害的音乐家，像 Stravinsky 啊，或是这些他找很多很厉害人作曲啊，做舞台啊、服装啊， 对，还有 Matisse 或是康定斯基啊，这些都是一时， 对， Coco Chanel 也是曾经在他这个帮他做了很多的布景， 就是在那个黄金年代， 对，是一个真的是跨界合作。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跨界合作真的是不 很有趣， 对对对对。 嗯嗯嗯，这次慧妮的作品呢，邀请舞者，然后邀请乐手，嗯，我们也很期待看到把你脑中的世界，把你对于你生活观察跟想象变成一个升华艺术作品，然后我们也可以更了解，嗯。生命虽然看起来是残酷的，但是 还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还是可以有多彩多姿的那一面。 嗯，没错。我们最后就来听法雅三角猫组曲，今天也非常谢谢作曲家张慧妮，是我的好朋友，来到声音纺织机，希望下次很快可以再看到你。谢谢， 谢谢光 夏，预祝演出顺利，大家有空可以到现场去看哦。嗯，失去这部舞蹈剧场的作品， 欢迎， 拜拜， 拜拜。Thank you.